目前为止，你成功离家出走过吗？ 这次会维持多久啊？我好期待哦！ 这次跟以往可不一样， 我绝对会成功的。话说回来，你们几个想不想感受一下自由的空气啊？ 我看马上就会回去了， 还喊着哆啦 A 梦救救我，这样 不要太勉强自己哦。 算了，你就努力撑下去吧。 再见啦，大熊。 再见。 哎，你们上来跟我一起玩吗？哦，大家都瞧不起我，算了，就算求我也没用。谁要回去啊？啊！怎么了？你不要拆掉我的家了！ 你家？你怎么可以擅自在别人的私有土地上盖房子呢？ 这是叔叔的土地，原来这块空地还有地主啊！ 这不是废话吗？ 抱歉，我不知道。给静香。最后，我决定把房子盖在后山，并在这里展开一段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这里的风景很不错，居住环境也非常棒哦。所以，请务必来我家玩，大熊敬上，我写好了。 我已经允许不可以擅自盖建筑物，请您立刻撤离。 大熊，你怎么在这里闲晃呢？已经找到新的住址了吗？ 还是说你已经要回家啦？ 记得告诉我们地址哦。 虽然我们大家不会去玩。 烦的吵死了。 熊，你怎么会回来的这么快？ 哎，哆啦 A 梦，你快点借我任意门，快点，快点嘛！ 你不是才拍胸脯保证过不会借助他人的力量吗？ 这是最后一次了，再帮我一次嘛！ 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我跟你保证。 你想好要去什么地方了吗？ 想好了，等我安顿好就会告诉你。 那你好好的安顿哦。但我觉得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就是这里，交通很不方便的废弃村落，我要住在这里。耶，我可以一个人住了。耶耶。 拜托，真的不要开玩笑了。小孩子也是有人权的好吗？我要顾店，要送货，还要除草，做一堆家事，快累死了！我又不是妈妈的奴隶。 等你真的像奴隶一样拼命工作的时候，再说这种话吧。 不管了啦，反正我要离家出走。 随便你要去哪。胖婆， 我绝对不会再回那个家了。去找大熊好了。 大伙， 小夫，我问你哦， 你知不知道大熊在哪里？ 小夫，你怎么这身打扮？ 我才想问你，因为我妈妈把我每个科目都找了家教，哎，我每天从早到晚都要一直读书啦。 你也要离家出走啊？ 所以我才会想起大熊，让我住进他的胶囊。 这样啊？ 啊，大熊呢？ 哎，静香，你不也想离家出走吧？ 也没到离家出走这么严重啦。可是我真的已经受不了，得一直练钢琴了。 哆啦 A 梦，开门，开门，快开门！ 大熊，你怎么了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打算住下来的村落被划分成水库用地，所以被沉进水底了。问你哦，这个国家有没有地方不是私有地啊？ 这个世界上哪有这种地方？如果不是个人私有地，就是国家私有地。快点放弃吧，你是没有办法离家出走的。 不要，我就是要离家出走啦。 你很幼稚哎。 对了，反正我就是幼稚。再见。 你这个笨蛋！ 哼， 大熊，你要去哪？ 离家出走， 要记得注意车子哦。 烦了！ 你刚才说了什么？ 讨厌，算了啦， 我不要再依靠哆啦 A 梦了，我要靠自己努力活下去，想用他的烂道具。 大雄， 我们正在找你。 我们有事想拜托你，你还在离家出走吧？ 除了胶囊之外，你应该还跟哆啦 A 梦借了不少道具，对吧？ 所以我们想拜托你，让我们跟你一起离家出走。 这个嘛，我现在 干嘛？你小气什么？ 我们应该是好朋友吧？ 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 这不是老鼠，是仓鼠。 一点都不可怕，它们很乖又很可爱。 不要不要，哪里可爱？快点把它们赶走啦！ 不能这么做了，因为主管一家去家族旅游了，特别拜托我照顾他们。 爸爸，你很奇怪耶，干嘛接受这种要求？ 只照顾一个礼拜而已，你就忍耐一下吧。 什么一个礼拜？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这种背叛朋友的人的， 绝不会放过你。 可是 哆啦 A 梦， 真没想到，连哆啦 A 梦都被气到要离家出走了，越来越头大了，要上哪去找能住下来的地方？ 没想到这个国家的土地都有主人了。 真的没想到会这样。哎，你们不会觉得这样太奇怪了吗？毕竟土地这种东西是从几亿年前地球诞生后就一直存在了，是后来才出现的人类自顾自地分配土地住下来的。 后来才出现的人类，我想到了，那我们就到没有人类的时代住就好了。 说得对，只要回到远古时代的话，就不会有人类存在了。 只要去那个时代，整个国家都是， 就都是我们的了。 大雄，你很会突发奇想哎！ 大雄，你好聪明哦！ 那我们快点出发吧。 好啊，我们现在就去搭乘时光机， 回到这个国家到处都是空地的时候去。 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也是。哎， 哆啦 A 梦，你怎么了？ 哎，家里有老鼠吗？ 没有，你放心。 好，那就出发吧。 好。 好的，准备开始最盛大的离家出走吧。 冰冰，请问要去哪个年代，什么地方？ 我们想要去日本，希望是人类还没有出现的时代。 冰冰，资料不足，请好好调查年代，再下达指令。 根据目前出土的化石跟石器时代的年代开始算起，人类大概在30000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那我们去30001年前吧。 你的想法还真是单纯， 搞不好在那之前就有人类了。 那就去30002年前。 怎么了？ 如果再卷走，就再也过不去了。所以，请大家务必抓紧。看样子已经离开万流了，请尽快决定去哪个时间点。 这样吧，哆啦 A 梦，那就去30000年的2倍，也就是60000年前，怎么样？ 好，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再多加10000年吧。时光机，我们决定了要去70000年前的日本。 70000年前，收到。 哎呀！ 哇！放眼望去都是绿色的森林，空气也很新鲜呢。 这是只属于我们几个人的日本。 哎，我们把这里改建成属于自己的乐园，怎么样？ 再见。 你们不觉得冷吗？ 对哦，我记得70000年前的地球正处于第4季后期的更新世，差不多就是末次冰河期刚开始的时候。 什么是冰河期？ 就是冰河扩张时期，整个地球都非常寒冷。 我才不要会冷死人的乐园嘞！ 你放心，这个问题之后再解决。现在应该先决定好要把世界改造成什么样子， 所以请你们说出各自的想法还有期望。 我想要有午睡饭店、漫画图书馆还有游乐中心。 我想要猪排洞店。 我想要餐厅，而且是免费的。哎， 你们真没有梦想哎。 我觉得可以在湖边附近种一大片花田。然后白天时空中挂着彩虹，晚上则有极光照耀，可以吗？ 当然可以呀。 然后有天马、人鱼还有独角兽，大家开心的玩在一起。 去，太女孩子去了。小凤，我们男生呢，就是要待在能进行很多冒险的世界才好吧？ 没错，荒野的世界才适合你， 对吧？ 我觉得女孩子气很好啊。 一大片花田能填饱肚子吗？ 填不饱。 什么天马跟人鱼跟日本很不搭好吗？ 不适合。 至少要有。 犀牛，犀牛。 对对对，犀牛就很不错。犀牛。 小凤， 胖虎， 等等我呀，胖虎。 小凤啊，跑快一点，动作快。 真是的，谁叫他们到处乱跑？斗牛是人偶，去吧。是会把犀牛引到远方去，不过呢，你们还是要小心一点才行，因为这个时代的日本有很多危险的野生动物，不只是犀牛，还有熊、野狼、老虎或是鳄鱼哦。 哎，居然有老虎跟鳄鱼？ 没错，接下来呢，要用原始生活组。 明明是石头，拿起来就很轻哎。 这真的是石头吗？拿到也不会痛哎。这个按钮是什么？ 我才正要开始说明呢，这个石矛是可以把大象电昏的冲击石矛，然后这个呢是空气调节套装，它可以调节身体周围气温跟空气哦。好了，各位，去换衣服吧。 好。 各位都换好衣服了吗？ 好了。 穿起来好温暖，好舒服。 胖虎真的很适合穿这种衣服耶。 啊，你是什么意思啊？ 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在这里生活了，所以必须决定居住的家。 家好，从这里到那里都是我的土地。 啊，你好奸诈。 啊，这条线以内的地都是我的。 什么？这条线以内的地都是我的？ 别抢 。真是丢脸，丢到远古时代。现在整个日本都是空地哦，不然大家一起回到远古时代做什么？ 真不好意思。 那附近应该不错，面向东南方，景色不错，而且阳光很充足。 哦，这里不错哦。 对啊，我赞成。 那就先停在这里。这里应该就不会有凶猛的野兽来袭击了。我们就在这里挖个大洞生活吧。过得像石器时代的人也不错。 岩石很硬哎，要怎么挖洞啊？ 当然有办法，就是用轻松铲子，只要用这个，再硬的岩石也会变得像布丁一样好挖。 好，我来挖。 等一下，我来挖，给我， 我 说给我挖，给我。 你们别抢了，等一下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你们做。 给我，需要用到力气的工作就交给我。 那你就是打架部长啊？不对，是建设部长了。 包在我身上吗？ 好好哦。 接下来呢，就需要花园棒谱，压下去后，花朵种子就会像瓦斯一样喷出来，就能种出一大片花园。 那就交给我负责吧。 好，那么静香，你就是环境局局长了。 是。 再来是， 我也想赶快成为长官。 还有什么工作可以做？ 还有农业署署长。好，注意安全哦。农田餐厅，这些罐头里面有料理的种子， 只要把种子种在土里，接下来一整年，不管想吃什么都能随时吃到。 这个工作不适合大熊来做。 为什么？ 谁叫你这黑手指种牵牛花从来没成功过？ 就这么决定了。小夫就是农业署署长。 是。 哎，那我呢？ 应该还有扫地局局长可以做吧？ 讨厌， 适合大熊做的工作哟。啊，我想到了，动物遗传因子注射剂跟无限繁殖蛋。这个世界这么大，要是身边只有朋友，也有点空虚，所以我们来培育宠物吧。 培育宠物？ 只要把注射剂注射到蛋里面就可以了，这是连你都能做的简单工作。 我是什么长官？ 就叫宠物局长吧，怎么样？ 我是宠物局长啊，好奇怪哦。 好好培育啊。 知道啦。啊，感觉这条河旁边很适合拿来孵化宠物蛋。哎，哆啦 A 梦说只要把注射剂注射到这个什么蛋里面就好了，是连我都能做的简单工作。切，哆啦 A 梦每次都这样看不起我。啊，我想到了，我要好好利用这个道具让大家都吓一大跳。 大熊，奇怪，连哆啦 A 梦都不见人影，我还想拜托他们去帮我买东西呢。天气看起来不是很好。 环境局局长已经在大地上种满一片花苗了。哇， 我都已经播好种，种子也都一一发芽了。如果能够再下一些雨就好了。 就包在我身上吧，遥控雨云，连肥料也包含在雨云里面了， 实在是太方便了。 那就拜托你了。不知道农业署署长那边怎么样了？哇，真不愧是小夫哎，好漂亮的拉面田哦。 哆啦 A 梦，我们又不是只吃青菜的兔子，长出来的全部都是叶子， 这样没问题的，等收成就会知道了。为了能够赶上我们吃饭的时间，就得用遥控太阳。 这些真的都是拉面吗？ 你就相信我吧。 啊，到底是为什么啊？ 看样子建筑工程做得差不多了，太厉害了，不愧是胖。 抱歉，我已经挖得差不多了，不过要怎么弄出厨房跟厕所？ 就接这个道具吧，自动伸缩水道管，把这个接在地上，它就会找到地下水脉，让水涌出来。另外，这个自动伸缩瓦斯管会自动找寻天然气，然后这个是自动伸缩下水道。 我会把这些装上去的， 那就拜托你了， 包在我身上。 最后是问题最大的宠物局局长大熊。 左边的蛋快要孵化出来了，嘿嘿，天马顺利诞生了，是用白马跟天鹅的遗传基因培育出来的，好可爱哦。啊，其他的蛋好像也快孵化了，这是结合老鹰跟狮子的狮鹫。天哪，你也好可爱。这是结合鳄鱼、鹿跟蜥蜴的龙。可以把宠物培育得这么可爱，我真是天才。 哎，我妈大熊， 糟糕，是哆啦 A 梦。 你培育出了什么宠物啊？是狗狗还是猫猫？ 不好意思，我刚才在睡午觉。 啊，所以你什么都没做了，快一点工作啦！等宠物破壳，就让他们吃这个。万能宠物食品，给宠物吃越多，它们就会长得越快哦。 好，知道了。 好，那我们差不多该去吃饭了。 好，马上过去。来吧，你们要多吃一点，然后赶快长大哦。名字就叫小天跟龙龙，还有狮就好了。 哇，这些猪排冻差不多可以吃了。 这哪是什么猪排冻啊？怎么看都是大萝卜呀！ 先不要管啦，快点收成吧。 虽然有很多萝卜，但总不能只吃卤萝卜吧？而且我最讨厌萝卜了。 没关系，别担心。巨香啊，好，差不多该过来吃饭了。 虽然是萝卜大餐啦。 好，我马上过去。 哇，外观变得好漂亮， 你们快进去看看吧。 哇，好厉害哦！ 哇，都是胖虎你一个人盖的吗？ 那边是厕所，然后这里是厨房。哦， 哇，好棒的居住环境哦！ 大熊还没回来吗？ 还没。 他动作真的很慢的。嗯。迷你家具。 哇，好可爱！ 把你们喜欢的家具拿去房间吧，它会自动变大哦。 好。 哆啦 A 梦，我现在比较想要吃东西了。 我们已经准备好餐点了。 不是只有萝卜吗？ 萝卜，我想要吃猪排冻。 我比较想要吃意大利面。 这些萝卜这么大颗，到底要怎么吃啊？ 虽然这个外观是萝卜，其实呢可以像这样把它打开哦，里面是刚做好的铜锣烧。 哎，哇，里面是牛肉咖喱饭哎。 哎，我的是猪排冻。 哇，是意大利面，那我要开。 这个好吃，超好吃！ 我差点以为要啃萝卜了呢。 不知道大熊现在在做什么？ 放心了，他肚子饿的话就会回来了。快报回来了！ 嗨，味道好香哦！ 你怎么这么慢？ 我要开动了。 啊，不是这样。 啊，这个萝卜好好吃啊！ 其实也是有这种吃法了。 哎，再来一份。 你好厉害啊，拼了命在吃。 也还好吧， 吃多少都没问题啊。 我头大吗？ 真的吗？ 好漂亮的彩虹啊！ 就是啊，这里就是我们的乐园。 像这样被壮阔的大自然环绕，就觉得渺小的烦恼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就是啊。 我们还是先回家看一下好了。 这样也好。 没错，趁现在赶快回去的话，应该还不会被爸妈骂。 说的没错，反正我们随时都能来这里。奇怪了，我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啊？想不起来。 今天真的玩得好开心哦。 明天再去吧。 你们刚才到底去哪里了？ 离家出走。 阿姨再见。 阿姨再见。 阿姨再见。阿姨还是这么漂亮。再见了。 小夫真是的，太会说话了。 啊，我想起来了，是仓鼠，有把他们好好关在笼子里吗？ 放进去了。 那太好了， 那明天见喽。 再见。 拜拜。 不可以跟别人说哦。再见。 我知道了，笨蛋。 再见。 这么大声，别人会听到的。 爸爸，爸爸，爸爸。 什么声音啊？ 是不是流浪狗血糊涂啦？ 虽然要离家出走，但消失太久会引起骚动，所以一天花一点时间，大概3个小时，比较不会太明显。 每天只花一点时间离家出走， 那这样的话还算离家出走吗？ 不重要了，反正绝不能跟别人说这个秘密哦。 当然不会说啊！ 有人来了， 你们在干嘛？也让我加入好不好？ 我们在聊胖虎演唱会的事啦。 那你们加油哦。 小夫，你太会骗人了啦！ 我是个天才，对吧？ 小夫，你欠揍！ 胖虎，你真的很暴力耶！ 我回来了！ 你回来啦！ 大熊，今天要记得除草哦。 我已经除完草了。 那就去打扫房间。 我已经打扫完了。写完功课后就能离家出走了。快写功课。 我马上写。别管答案对不对，反正刷刷刷的一口气写完吧。 大熊，大熊你过来，冰箱里的东西全部都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 这我们也不知道啊，对吧，哆啦 A 梦？ 就算是我们偷吃的，也不可能全吃光啊。 说的也有道理。那到底是谁把食物吃光的？ 该不会有小偷光顾我们家吧？ 怎么可能？后门明明就是关着的，而且怎么会有只偷食物的小偷？ 搞不好是肚子饿坏的小偷啊。 总之，你们快点去帮我跑腿买东西。 没办法，快去快回吧。 大熊，我们来了。 哎呀，你们没有遇到大熊吗？他们刚出门去帮我买东西。 那我们先去房间的。 抱歉打扰了。 这种小事快去快回就好了，他很慢呢。 谁叫他做什么事都慢吞吞的，受不了他。 是谁在里面吗？ 应该是老鼠吧。在他们回来之前，我们两个就先换衣服吧。 赞成，不然太浪费时间了。我找找。放在这里，这样就方便多了。胖虎，壁橱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耶。 真的吗？好，我看看。是谁躲在壁橱里？叫什么叫啊！吓死我们了！我好像没见过你，你是大熊的亲戚吗？ 达克克， 他好像是外国人哎！快点下来！你不可以站在书桌上啊！快下来！很痛啊，气死我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啊？ 他是谁啊？ 还问？说什么要保守秘密，结果却打算让这个家伙加入吗？ 我不认识他。 你们几个在上面吵什么？我不是说过不要在二楼吵吵闹闹了吗？大熊，奇怪。 所以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啊。 那他为什么会穿成这样，还拿时髦？ 冻死我了。 这个是真正的时髦哎。 那这个男生该不会是真正的原始人吧？ 真正的原始人为什么会出现在20世纪的东京啊？ 就是啊，这也太奇怪了，肯定是大熊带他来的吧？ 真的不是我啦， 该不会是那个？ 是假的。 你们还记得我们一开始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曾经遇到的时空乱流吗？ 在时光流逝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黑洞，那个黑洞有时候也会吞噬人类。 被吞进时空乱流后会怎样？ 那个人就会从原本居住的世界消失。 整个人都会消失吗？ 之前从没听过这种事。 在日本这边被称作是神隐，其实世界各地也发生过不少类似的事件。最近一次是发生在西元1937年12月，有将近3000人的军队突然消失在中国长江附近。 啊，那消失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可能会永远迷失在亚空间，如果运气好的话，或许就可以从某个出口出去。 那么这个人就是从远古时代掉到现代的咯？ 我想这个可能性非常高。 好让人失望哦。 失望什么啊？ 因为我没想到日本在70000年以前就已经有人类存在啦。 不，还不能确定这一点。我来调查看看他是从哪个时间点来的。静香，请你帮我照顾他一下哦。 好。 为了以防万一，你们三个就在这附近看看有没有人居住的痕迹吧。 我跟小夫去找就可以了，对吧？ 对啊，要是有人在这个时代迷路，那就麻烦了。 我们走了。 意思就是大雄，你不用去找了。 啊，居然这样说我。 那你就跟着我吧。 嗯。嗯，看时光机的出口就能看出来吗？ 没错，可以看出它是从哪个时代来的。时空振动侦测器，把这颗观测球放到里面去。 嗯， 让它飘在时空洪流中，侦测时间空间的波动。哦，就是这个，去这里侦测看看吧。 找到了吗？何时？何地？哎，回我话啊！ 哦，你很吵哎！宠物局长，我还想问你宠物培养的怎么样了？ 啊，对啊， 真是的。嗯， 啊，在这里，在这里，大家都跑去哪里了？小天、龙龙、使者，快点出来，我来了。嗯，啊！小天，小天，你找好大哦，差点认不得了。龙龙跟狮鹫跑哪去了？狮鹫，龙龙，大家都找好大哦，而且还记得我哎，耶！ 那是猪鹿哎，一大群猪鹿， 好壮观哦！ 在20世纪，它们几乎都已经快要灭绝了。 就是说，好可惜哦。 怎么看都没有人类居住啊。 那个男生是从哪里来的？ 他在做噩梦，应该遇到了很可怕的事吧？啊！你不能乱动！你身上的伤还没完全好，你赶快回到床上躺着吧。你可以尽管放心，这里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我想你肚子应该饿了吧？记得这个是，这是一碗热汤，很好喝哦。喝完就好好休息，伤口才会快快愈合。 耶呵！小夫，你等一下， 看我的 好啊你，怎么样？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啊！ 我才不会认输呢！ 看我的，看招！来！跑了你！干嘛？你怎么了？ 是龙哎， 胖虎、小夫，你们没事吧？ 大熊， 怎么样？他们都是我培育的宠物啊！ 哎，我得知了很不得了的消息。根据我调查的结果， 哆啦 A 梦，你看他恢复健康了。 我回来了。 那些是什么动物啊？ 他们是我培育的强力伙伴，怎么样啊？我的工作能力很强吧？ 猫药，佩西，你干了！啊，对了，我已经知道你来自哪里了。 啊？他是从哪个时候来的？ 根据我观察时间空间波动的结果，他来自北纬31.7度，东经118.2度。那个地方呢，就是现在的中国大陆和县附近。啊， 所以是从中国来的咯。 他果然不是生活在日本， 所以需要翻译菌润味噌口味。 好好吃。 好了，你现在想说什么都行，我们会仔细听的。 你们听得懂我说什么吗？ 听得懂。 我叫克克鲁，是光明族塔吉卡拉的儿子。我抓完鱼回到村之后，突然就被天空的黑洞吸了进去。啊， 他说的就是时空乱流。 你们村子里其他人也被吸进去了吗？ 不是的，在我去河里捕鱼的期间，我村子的人好像都被黑暗族的人抓走了。 黑暗族的人？ 他们从很久以前就盯上我们村子了。好几次我们一感觉到危险就立刻迁村，可是不管我们逃到哪里，他们都会追过来。我猜其他村子也被他们袭击了。 被袭击的村人们会怎么样呢？ 这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可能会被抓到北方大地而已。 你们为什么不抵抗啊？应该齐心协力打倒黑黑族。 胖虎是黑暗族啦。 对啊，应该大家一起打倒黑暗族才对啊。 没这么简单，黑暗族有很可怕的同伙在帮他们的忙，那是能操控狂风闪电、拥有不死之身的精灵王丽卡尔松比。 丽卡松比。 那家伙是什么啊？ 是不是某种怪物？ 讨厌！ 真的假的？ 我知道了。应该是类似咒术师吧？ 咒术师。 所以那是什么？ 在远古时代，人类认为这个世界的万物都有精灵寄宿在其中。他们相信，如果让精灵生气了，精灵就会引起地震、洪水、火灾或遗传疾病。这个时候就需要咒术师靠咒语操纵精灵。在原始社会里，众人都非常畏惧他。 那还搞什么呀？是迷信啊！ 科克鲁，你放心吧，那个骗子一点都不可怕啦。 没错，因为我们早就知道科学。 他才不是骗子！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赢得了丽卡松比。 那你打算就这样躲藏一辈子吗？ 难道你不想救你爸爸妈妈还有村子其他人吗？ 我当然想，所以我打算去救他们。 那么就放心交给我们吧。 我们是最喜欢这种惊奇冒险的少年少女。 没错，我们会陪你一起救出被抓走的村民们。 好，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明天我们就出发去中国大陆。 好。 你怎么起来了？你快点进去睡觉吧。 丽卡索米可能会袭击这里。 不可能来的，因为中国离我们这里有好大一段距离。你到我房间跟我一起睡吧。 不要，我想要留在这里。 哦，那我去睡了。丽卡松比啊， 妈妈， 你该不会到现在都还不相信我们吧？ 不是的，你们大家都是好人，所以我更不能。我要面对的可是凶恶的黑暗族跟精灵王，哎，不可能活着回来的。我怎么能让你们也遇到危险呢？ 来，你把这个戴在头上。 啊，这是什么东西？ 先别问，你戴到头上就对了。 嗯，这样吗？ 然后按下那个按钮。 哎呀呀！ 你还好吗？ 是不是吓到你啦？因为我刚才命令风之精灵，所以你才能飞上天。 啊！对，没错，他是很伟大的咒术师。我想想哦，他叫做多拉松比，对吧，胖虎？ 对对，他是多拉松比，他说他愿意帮你的忙哦。 哦，那就拜托你了。 好，既然决定了，就快点行动吧。 出发喽！ 先吃完早餐再出发。 奇怪了，话说回来，大熊人在哪里呀？ 熊居然这么威风， 这也没办法，谁叫这些宠物是大熊培育出来的。 距离中国大陆的河线有2000公里，照这个速度来看，应该可以在傍晚抵达。 哎，哆啦 A 梦，真的确定没问题吗？ 什么问题啊？ 日本跟中国之间有一大片海洋吧，万一宠物们在途中累倒了怎么办？ 不用担心啦，为了以防万一，我在出发前拍了一张卫星照片给你看，我丢。 哎，这个就是日本吗？居然跟中国大陆衔接在一起，哎，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是冰河时期，因为海面结冰，海水也因此减少了，导致水平面下降了很多，所以那里的海底才会浮现出来。 这样啊，那他们随时都能落地休息喽。 放心了吧？ 放心了，加加。加加加！ 好羡慕哦！ 放眼望去，都没看到巨大树木跟草原，就代表这里以前是海底。 所以现在中国的土地跟日本的土地连在一起咯。 没错，也没有国境，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在同一个大陆上，只要直直走就能抵达克克鲁的村子了。 我要开动了。哇，是我最喜欢的汉堡跟薯条。 哆啦 A 梦，这个洞里有什么东西？ 有可乐哦。 是啊， 感觉很好吃。一口就吃掉了。 好吃， 你们可以尽量吃，因为我带了很多过来。 我应该能吃十个。 真能吃。 怎么样，还合你的胃口吗？ 我从没吃过这种食物，很好吃哎。可是 什么？ 我觉得昨天吃到的蒟蒻更好吃。 翻译蒟蒻味增口味，原来克克鲁比较喜欢清淡的口味啊。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吗？ 日本人的祖先在冰河时期从中国大陆走来日本这边移居。 你说的没错，其他好像还有从朝鲜、西伯利亚以及南岛岛屿移民过来的人哦，陆续花了好几万年过来呢。 那么搞不好克克鲁是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 别说了，什么爷爷爷爷的。 好，我们就一口气飞到中国吧。 好， 要是追溯到远早的祖先，全世界的人应该都是亲戚了吧。 也就是说，我跟发明家爱迪生搞不好是亲戚哦。 哼，你真爱说笑。 太阳要下山了，应该就快抵达目的地了。如果你看到熟悉的地方就 就是那里，那里就是我抓鱼的地方。 各位要降落了。 好， 这里就是我的村子。这里就是我的家。 村民们应该都被带去北方国家了吧？ 好，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里露营，等明天天亮之后再跟黑暗族开战吧。 今天晚上好好睡觉吧。 明天起会更辛苦哦。 各位，谢谢你们。 谁叫你是大熊的爷爷呢？ 就用寻人拐杖吧。要往北北西前进。 好，我们出发。 往北北西。 你们先等一等。我觉得接下来用竹蜻蜓前进会比较好。 为什么？ 搭宠物们太显眼了，万一黑暗族因此戒备甚至躲起来，我们就找不到了。 你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很快就回来，先在这里等吧。 来，季香，克克鲁就拜托你了。 好。很快就会习惯的。 要乖哦，在这里等我们哦。 好，出发吧。 你们不可以跟过来呀。 不知道那些坏人现在到哪里了。 村子是四天前被袭击的，靠步行的话应该还走不了太远。他们好像穿过这座山了。小心阴暗处还有树荫下哦。 好。 你要去哪里？ 黑暗族的时髦，他们好像在这里打猎，食用猎物了。 哆啦 A 梦，你看，是萤火的痕迹， 他们在这里扎过营。 那么我们前进的方向没有错喽， 继续往北北西的方向前进， 快走吧。 好大一片森林哦，要是漏看就麻烦了，往下飞一点吧。小心不要分散哦。这里树很多，小心不要撞到了。 讨厌 讨厌啊， 这是第二天杂音的痕迹。 天的，也就是昨天晚上， 我们已经越来越靠近他们了。 什么？ 拜托你，让我们休息一下吧。 起来，住手！ 一 个， 一个。 土林大人，请问有何吩咐？ 凡是反抗的人、走不动的人，全都杀了，快继续前进。毕竟我们离长安宫殿还很远。 动手！ 杀吧！要杀就先杀我。 到底是谁？ 听好，吾乃精灵大王，该称吾为多拉松比大人，立刻释放你们抓到的无辜村民吧。若是不从，吾将命令雷电精灵降下天罚，把你们做成烤肉串去吧。 跑哎！黑暗族的人都吓跑了。 也没什么吧。 不过你这身装扮还真花俏呢。 会吗？其实我还蛮喜欢的耶。 这是什么？ 是不是有人在里面？ 这轿子很小哎。 你好，请问你是哪？ 里面果然也有什么东西。 一群未开化的猴子。 粘土娃娃会说话哎。 我不是粘土娃娃，是利卡松比大人的忠实仆人，名叫土林。 他说他是利卡松比的仆人。他使出了冲击波。 臭粘土，少得意忘形了。 看来你们还是不知道我有多强的。 哆啦 A 梦，你快点想想办法。 好，我需要， 动作快。 找到了， 来吧，你这个臭粘土怪物， 胆子很大嘛，蓝色狸猫怪物。 我才不是狸猫呢，看我的闪避披风。 成功了！ 刚才真的好可怕。 话说回来，这个人偶明明是用泥土做成的，却可以自由的行动跟说话呢。嗯？啊？ 我们好担心你， 竟然追来了！可可龙跟家人团聚了， 实在是太感人了。 是啊，太好了。 我很容易被冻哭了。 你们看，就是站在那边的人。 朵拉松比大人， 请别这样。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啦， 这有什么关系？就继续当咒术师吧。 对了，我们就带他们一起回日本吧，觉得怎么样？ 这想法不错，这样也比较安全。 说的没错，各位，欢迎你们到我们国家定居。那是连丽卡松比也管不到的乐园哦。就用任意门吧。 任意门嘛。 哆啦 A 梦，在回日本之前要先去接我们的宠物哦。 对耶，先回河线去吧。好了，我们现在就先回去各位的村子吧。 快点排队进去吧。 来，动作快。 哆啦 A 梦， 来了。 好， 可恶的蓝色狸猫妖怪，竟敢攻击我！此仇不报非君子。 我们对这里已经没有任何留恋了， 请多拉松比大人施展神力。 哪有什么神力了啦？ 小天， 睡觉 了， 老 龙， 快点出来！ 我们要回日本去了。 你们几个，快点出来吧！ 如果再不出来，就要丢下你们了。 小天，睡觉， 多多龙 在这里。 不是啦，我在叫龙龙。多多龙， 不要取会让人误会的小名啦。小天， 施救！ 小天，各位，你们跑去哪了？ 小天，小天， 什么马是鸟啊？ 这么多地方却还是找不到， 是不是跑去别的地方了？ 会不会是跟着我们往北北西飞了呀？ 不可能，一定是我丢下他们，害他们迷路，饲料也吃光了。 你不要太担心，他们都很厉害的。 没错，搞不好他们几个还在哪里悠哉玩乐呢。 好了，我们回日本去吧。 不要，找不到他们我不回去。 大雄，我懂你的心情，不过我们现在必须要尽快带光明族的人到安全的日本，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所以真的没有办法在这里逗留太久。这是我们的乐园哦， 好美啊，感觉也很和平。 您真的愿意让我们住在这么好的地方吗？ 当然了，因为这里还没有任何人居住啊。 真是太棒了，事不宜迟，赶快来建造我们全新的村子吧。 是。 私の心よもっと広がれ 寄せてくる何だ 思い出話を 你还可以吗 小夫拜托你拿好 可是这真的很重哎 大熊到底跑去哪里偷来的 好重啊 那是 小天 你在做什么啊 没什么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回来的其实在很久以前我曾经养过一只小狼它的名字叫洛它跟我非常亲近而且真的很可爱有一天我跟村里的人一起去了南方旅行那时附近已经没有可以狩猎的猎物了当然我也带了洛一起去太阳升起然后落下接着再次升起又落下是一趟持续很久的旅行之后我们找到鹿群大家开始集体狩猎把鹿群逼到崖边那个场景真的非常壮观哦鹿但鹿却不见了鹿我猜他是不是被鹿踢到了还是掉落悬崖了之后我只能回到村子大概过了一个月鹿就回来了他虽然受了伤全身都脏兮兮的可是他却拼命甩动尾巴然后掉进我的怀里哦是真的吗其实动物都有一种会回到自己巢穴的本能太好了你终于打起精神了 天地间气息纯正的精灵们呐、请保佑我们新的村子平安喜乐啊 保佑我们新的村子平安喜乐 保佑新的村民幸福安康 保佑新的村民幸福安康 好上菜吧 哎咻哎咻哎咻哎咻哎咻哎咻哎咻哎咻 哇好丰盛哇好大只把整只牛拿来烤啊 这是真烤野牛是在这里初次捕获的猎物 我要开动了超好吃的 我要开动了 开动了 金香要不要也吃一块 我就先不用了 这里还有水果 好像很好吃哎太好了 没想到这里是一个这么丰饶的地方 看你们喜欢这里我也很高兴 胡塔贝差不多该你上场喽 好我要唱喽打拍子来 哆啦总比萨玛尼比基尼 胡子美去跳 好 嘿咻 森林里 唱首歌当做回礼。 啊，绝对不能唱！ 我是胖虎，花是孩子。 我想想办法。 这是精灵的惩罚吗？ 他也真是的。看我的自动魔术烟火。 我是孩子王。 哦，真是太美了！ 哇，没看过这么美的法术， 真不愧是多拉松比大人。哇， 真的，累死我了。 电视， 说起来，我们也没有看漫画了， 而且还要写作业。 妈妈会不会生我的气啊？ 你们要不要回家看看呢？ 什么办法？ 反正想来的时候，随时都可以过来呀。嗯， 就是嘛。 如果小天他们在我不在的时候回来的话，就把这些给他们吃。 知道了，交给我吧。 多拉松比大人居然要回去了，让我觉得好不安呐。 如果丽卡松比来的话怎么办呢？ 放心吧，我敢保证他不会来的。 再见， 我很快就回来的。 再见。 一路顺风啊。 长安宫殿完工，我还需要更多人手来帮忙才行，但你现在却跟我说好不容易抓到的奴隶却被别人放走了。 很抱歉，丽卡松比大人，是因为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他自称是精灵大王多拉松比。 精灵大王多拉松比， 他拥有非常不可思议的力量，乍看之下就像一只蓝色狸猫。 还不快点闭嘴，这个世界不可能有人会比我厉害，就算必须追到天涯海角也一定要把它碎尸万段。 野比，你到底要我说几次才懂啊？不要老是上课睡觉。还有冈田跟古川，你们三个都给我到走廊上去罚站。 是、 看来千万年的时差对你们影响很大， 感觉完全回不来。 就是啊，其实回到现代也挺辛苦的。 可是我有点担心啊。啊？就是丽卡松比啊。 放心，他不过就是原始人咒术师，没什么大不了的啦。再说了，他又没有竹蜻蜓或是任意门呢。 说的没错， 明天去看看状况好了。 嗯，再见。 再见。啊， 嗯，我回来了。你在做什么？表情看起来好严肃。 检查这个。嗯， 这个是土灵的手。 我实在是太在意了，所以就带了一块回来。你看我。 讨厌，吓我一大跳，你好暴力哦。 你看那些被敲碎的碎片。它是用形状记忆陶瓷做成的人偶。看样子丽卡松比并不是我们以为的普通原始人咒术师。 光明族的人不会有事吧？我立刻去告诉大家。 糟糕， 我们来晚了。 道消失到哪里去了。 被丽卡松比抓走了吗？ 不会吧，怎么可能？ 虽然我们都不希望是这样， 可是他要怎么从中国来这里？ 你们果然来了，我就是精灵王丽卡松比。 丽卡松比， 总之我就收下这群新的奴隶了。不甘心的话，就立刻到长安宫殿来吧，但记得做好回不去的心理准备。 你这个臭怪物！他不见了， 那只是一个幻影。好，我们就一起前往长安宫殿吧。 这里就是暗暗宫殿吗？ 胖虎，是长暗宫殿啦。 是那个宫殿吗？啊， 我们昨天才来过这里吧？ 长暗宫殿到底在哪？ 在哪里嘞？ 对，找到长暗宫殿了。所以呢？ 所以 先使用拐杖决定往哪个方向，然后带上竹蜻蜓前进。 这个方法不就跟平常一样吗？ 我们飞到好远的地方，差不多快啊 啊！哆啦 A 梦， 我就知道电池快没电了，快点下去吧。好大一片冰河啊！哇， 你们不觉得有一点冷吗？ 空气调节套装该不会没用了？ 没办法，你们看温度计，现在温度-50°，要是脱掉衣服就会瞬间结冰。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真的有啊！ 冰河崩塌了，快逃！ 没有竹蜻蜓要怎么逃走啊？ 等我一下，就得用寻人拐杖。 又是这个道具？ 是那个方向吗？火车游戏绳索。 这种时候还玩火车游戏？ 好了，快点搭上火车吧。 什么搭上火车？ 就是绳子吧？ 不是啦，这个道具能利用地磁气，最快速度能高达时速300公里哦。 时速300公里， 都搭上了吗？那火车要出发了。舰长，不，舰长，现在别这么挑了啦。先进去里面避难吧。终于得救了，我实在没想到突然会刮起暴风雪。 小夫，你没事吧？小夫， 没事，真伤脑筋啊。 话说大熊真了不起，竟然跟上了耶。 就是啊， 大熊你真了不起。 大熊，大熊不在这里啊！ 大熊人嘞！ 大熊， 你在哪？ 回答我！ 大熊，我去找他。 不可以，这样你也可能会遇难的。 可是不去找他，他会死的。 大雄要死翘翘的啦！ 哆啦 A 梦，你要负责。 这我知道，我叫做 救难瓶。这个救难瓶里面装了医疗用营养饮料，他会负责找出大雄。等他恢复健康之后，再引导他过来找我们。 可是他要怎么到大雄身边？ 很简单，只要让他记得大雄的气味就好了。 你有沾到大雄气味的东西吗？ 我没有。 你很蠢。 大雄助长，不要使用暴力。 哈，对了，我记得我有一个不错的东西，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这个，我找到了零分考卷，让瓶子闻这个。去吧， 要加油！ 那什么，是猪吗？还是狗呢？ 不会有事吧？ 没事的。也只能等待了。 就越来越冷了，里面好像比较温暖。哆啦 A 梦， 胖虎怎么了？ 这个楼梯会通往哪里啊？ 该不会就是这里吧？ 肯定不会错。 第一个，那些家伙果然来了。那个自称精灵大王的多拉松比什么鬼东西的来了，嘿嘿嘿，有趣，我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真是的，哆啦 A 梦的道具怎么都问题一大堆啊。早知道之前吃拉面的时候就该把汤喝光光。 大雄， 是妈妈， 你跪在那里做什么啊？ 妈妈，太可惜了，不要倒掉。 说什么傻话，你每次都不会喝完呢。 我要喝。 大雄，这里很温暖哦。 原来爸爸也来了。 是啊，因为今天公司放假，来一起到暖炉前取暖吧。 可是这个暖炉好奇怪哦，为什么一点都不暖？ 我还特地带来耶。 爸爸没关系，这样就好。爸爸，爸爸，别把暖炉拿走。爸爸，妈妈，快想想办法。 所以也比大雄，你现在是不是很想睡？ 是，我很想睡。 那判处死刑。 我不想死。哆啦 A 梦，你快说话。 我不是哆啦 A 梦，是你的辩护律师。 法官，我想要传唤证人出庭。哆啦 A 梦，请你老实回答，可以吗？被告也比大雄是不是常睡午觉？ 是，要他写功课，他就一定会睡到打呼，甚至会边吃饭边睡觉。 我才没有，我真的没睡。哆啦 A 梦，快救救我！ 下一位证人，请陈述被告在校情况。 是，被告有时从第一节课就开始打瞌睡，夸张的时候啊，还会睡上一整天呢。 老师，你太过分了。 辩护律师，你想要补充什么吗？ 律师，你快想办法。 你睡午觉的事没办法辩护。宣判，被告野比大雄因为太爱打瞌睡判处死刑。 我不打瞌睡了，我不打瞌睡了啦。 等 等，静香，静香，救救我。 这是拉面的汤哦。 得救了，谢谢你。 这样就不用担心了，你很快就会恢复精神。 怎么回事？我看到幻影了吗？我好像还没死哎。 的发现太令人惊讶了。如果你能潜进去的话，就打开这个小盒子，按下里面的按钮。 好的。 去只会被抓。我有个好东西，就是超级时间停止表。除了我们，其他人的时间都停止了。嗯。 科克鲁，我们来救你了。科克鲁，他不动哎。 能不能让光明族的人行动？ 我们要让这么多人逃走，就一定得先预备好逃走路线才行。穿透环，我去确认地面上的情况，马上就会回来救你们的。耶！奇怪了，通常很快就会到出口的，是不是故障了？奇怪，好像到了奇怪的地方，是不是我的道具出了问题？嗯，这台机器是做什么用的？怎么可能？我暂停时间了啊！是谁？ 欢迎你啊，多拉松比！你停止的时间已经被我给解除了。 被你解除了？ 这里本来是禁止进入的，但为了表扬你的勇气，我才特地引导你过来。 我知道了，其实你就是时间罪犯，你打算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历史，是未来人吧？哟， 居然被你看穿了！我要以这里为据点改变世界，更要改变整个地球的历史轨迹。对手是原始人的话，简直就像是对付婴儿一样简单。 时空警察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所以我才要盖一座地底基地，等这个亚空间破坏装置一完成，我就能更接近这个时代。如此一来，我就可以当永远的世界帝王了。 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 太对了。 只会耍小手段的破机器人， 哆啦 A 梦， 哆啦 A 梦， 是这家伙的同伙吗？ 全都被我抓起来了， 哆啦 A 梦，快醒醒！ 我怎么了？是不是做梦了？不对，这不是做梦，我真的得救了！哆啦 A 梦，静香，胖虎，巧夫， 小天，你叫梦龙，你们到底跑哪去了？我很担心你们呢。哆啦 A 梦应该就在这附近，能不能循着味道找到他们？啊，那个是我的零分考卷，怎么会在这里啊？啊！ 献上祭品， 哆啦 A 梦，你快想想办法！ 但我现在真的拿他没辙了。 怎么这样，爸爸？ 是已经绝种的剑齿虎。 什么人？ 你们再也逃不掉了！ 瞬间粘着枪，这最适合对付你。 啊！这是什么？身体动弹不得了，还不给我弄掉？ 就只会耍一些小手段。 走这边。 啊！永远埋在兔堆里吧！ 不行，我们被困在这里了。 哆啦 A 梦，穿透环呢？ 刚才已经用过了。 那该怎么办？ 我找找。 拜托你整理一下口袋了。 这样地球就是我的了。 什么都没有，只能等多拉美察觉，然后来救我们了。 那万一他没发现呢？ 也只能等了。 那我们只能一直在地底下生活咯。 我才不要死在这种地方，妈妈。 对不起，都怪我邀请大家离家出走。 就打开这个小盒子，按下里面的按钮。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现在是更新是后期，我是第四季调查员。我伪装成长毛象时，终于发现利卡松比的秘密基地了，请求支援。 收到。目标是利卡松比的秘密基地，时空警察搜索队出发。 哔哔哔的很吵耶。 啊，得救了，是时空警察搜索队。嗨，警察先生好。 通知我们的人果然就是你。 是指我吗？那个小盒子就是你给的？ 我居然没发现。 多亏你的协助，我们才能知道秘密基地在哪。谢谢你。 哦，对了，丽卡松饼呢？ 这你们就不用担心了。 我们以破坏亚空间的罪名逮捕你。 光明族的人也被我们救走了，我们很快就会摧毁这个基地，你们几个快上来吧。 好的。 就路人挤得进去吗？ 挤一挤就好了。 这样会不会太挤了？ 这也没办法。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住在这里吗？ 丽卡松比不会再来了，请再重建一次村子吧。 克克鲁可能真的成为我的祖先哦。 不可能是我的。 帕火，你的祖先不是黑暗族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看很像啊。 克克鲁你要保重哦。 你也要多多保重。 好了，各位回去吧。 大熊弟弟，很遗憾的是得请你把那些动物交给我们照顾。 为什么？哆啦 A 梦，你快帮帮我。 大熊小天他们没有办法在二十世纪生活的。 放心，我们会在未来的幻想世界乐园好好照顾他们。 小天，施救龙龙。 大熊你随时都可以去看他们哦。 乖，我一定会去看你们的。 緑の草に抱かれて手のひら枕に少し眠る何を急いで生きてきたのかこんなに静かな空の下で流れる雲が昔話を呟きながら過ぎて日が照っていた一億年前も今日と同じような